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刘。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珠宝就已经成为了贸易、文化和宗教的媒介。从珠宝中，人们可以洞见历史文化的演变以及古代先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近日，一场名为《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的展览在东方保利时间博物馆展出，展品从华夏内敛的古代珠饰到两河文明璀璨的金饰，在展现古人精致生活的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一带一路文化的繁荣和贸易的交融。展览开幕式上，香港丝路文化协会联席主席、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梁小新认为，此次展览对研究人类艺术史和社会交流史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珠宝展，说的是珠宝展，展出的都是这种各种各样名贵的材质，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审美的创作的结晶，但实际上这个展览背后有个更大的这个题目，就是他想呈现从最远古开始，人类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互相的启发和互相的在创造和对美的这个追求。 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由宣史文化企业集团和北京艺宝空间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策划，分为东西两个展厅。东展厅主要展出华夏文明中的珠玉饰品，而西展厅则主要展出两河文明璀璨的成果。此次展览与博物馆或传统意义上的珠宝展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策展人将散落的古代珠宝进行了全新而大胆的重新组合和设计，最终使其以饰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其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同时焕发出了璀璨新生。策展人之一的涂维维首先带领我们参观了东展厅。 在进门的时候呢，看见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小的展区哈，写的是玉蟾，蟾就是我们说那个昆虫的那个蟾， 对对对。 然后有三条项链，这三条项链是来自中国秦汉的。为什么要叫玉蟾呢？因为这个形状跟蟾相似吗？ 不是，它就是雕刻的，就是玉蟾。然后它是代表什么呢？一般来说，这个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府人员。然后呢，他还生前必须是高风亮节，因为蟾是不食那个人间烟火，只食雨露的嘛。所以这个三条，有代表性的吧，放在了一块儿作为一个展示。这个项链是我们重新搭配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以项链的这种形式佩戴的。 对对对对对， 只是为了方便展出，我们把它做成了项链。 对，做成了项链，因为更有装饰性和佩戴性，更有艺术价值一些。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儿看一下。这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重新搭配的。你看上面啊，它的年代是中国战国至汉代时期，然后有玉髓，像这个可能见的比较少，那个 像草帽形状的， 对对，像草帽形状的那个。然后呢，它是属于滇文化，那滇在云南，它应该是一个扣子，因为它这面是有两个眼是可以穿挂起来的，因为反面是两个眼。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环儿，对，应该是在战国时期。然后这个也是战国的红玛瑙，红 玛瑙， 对。还有这个是一个水草玛瑙， 水草玛瑙， 对，也是很稀少的。 仔细看里面好像是水草一样， 它就是天然在里面形成的一个结晶体。 这是一条水晶玛瑙环配滇文化玉髓项链， 淡黄色的玉，还有透明的水晶，以及红色的玛瑙，以及刚才我们说的水草玛瑙相间而成的一条色彩缤纷的项链。 华夏闻名的珠宝展厅还展出了一幅清代的凤穿牡丹镂空金头饰，策展人别出心裁地给它加上了镜架，让其变成了一副可以佩戴的金眼镜，看起来又仿佛是西方化妆舞会上神秘的蕾丝眼罩。而一颗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琉璃珠则搭配上汉晋的蓝色小琉璃珠，做成了一条颜色如深海般静谧的颈链。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的展品绝大多数来自主策展人张斌的个人收藏。作为易宝楼的主理人，他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世界范围内古代黄金珠宝，而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珠宝搭配在一起产生的和谐美感，让他对其背后的文化融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有藏品一直到完善到现在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这次机缘巧合做这么一个展览，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没有展示的东西展示出来，看一看公众的反应和意见，同时呢也把这些古文化的推广一下。我们这次展览的东西主要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时间点和节点的东西，然后正好现在的一带一路呢又延续了古代的这个丝路的这么一个概念，正好就用这个名称了。我之前呢是对中国古代的那个黄金饰品特别感兴趣，收藏了几年以后呢，中国的黄饰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在中国的这个春秋战国到汉早期的这个时间是服务于皇家的车饰和马饰身上的，服饰上的东西极少，所以呢那个机缘巧合碰到这个西方文化这个黄金饰品呢，它基本上全部都是那个服饰上的东西，马饰上东西反而车饰上东西反而很少，就是这样呢就让我产生了就比较大的兴趣。通过这黄金饰品呢的那个收藏呢，它就会附带着珠宝、半宝石、玛瑙、松石、青金、水晶，这些就都附带着这个，比如出土啊或者是买卖的时候都会有这些东西。然后黄金饰品呢有的那个独立的那个展品我就独立收藏了，有的那些黄金的配件，比如说一个小黄金坠子上面是什么什么图案的这种黄金坠子，哎，这边又有那个好看的这个半宝石类的这些玛瑙啊、水晶珠饰，既然来了这么多比较散的这些饰品，它又有年代感，为什么不给它联系起来？后来就慢慢就把它连接起来了。然后连接起来呢，就有一个发现，就比如说，全世界的这个不管任何一个那个国家的那个文化呢，在一个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就是比如说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中亚、南亚，就这些国家出来的所有的东西的造型包括颜色都是很符合当时的那个审美和他们流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比如说咱们现代的那个的时尚可能是以十年就是变一个时尚风格，甚至上半年一个风格，下半年一个风格，古代可不是这样，古代是一个世纪甚至几百年上千年这一个国度都是这个风格，所以他当时的作品不管是黄金珠宝玛瑙还是那些半宝石类的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 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的展品设计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根据这些古代珠宝所属的年代和地域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作为参考而重新设计。第二，注重珠宝的美观，除了尽量还原它们的原始状态之外，也结合了一部分现代珠宝设计的理念。从决定做古代珠宝设计这件事儿开始，张斌就着了迷。 这个工作那个一做上，这个事儿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它总是那个一件作品比一盘散沙要好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有最大的区别是博物馆需要一个资料的完整性，比如这次有一个挖掘现场，它里边哪怕一个残片甚至一个小布片，它可能都会在这次展览里展出，就因为它是这一次挖掘现场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文献，它要的是一个这个点是一个偏 就是我们能够 考古的偏考古 完整的镶嵌到那个时代里头去。 对，我们私人收藏的就不一样，私人收藏一我们要去挖掘的就叫盗掘了，这就是违法的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市场上或者是藏家之间那个互相交流呢，都是买这些那个我们认为自己 收藏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 作品都是您设计出来的，对吧？ 对， 就讲一两件这个作品设计背后的这个故事。 对，我给你说点困难吧，就别说那个一两件就不用介绍了，因为我这里的各种半宝石的项链，就现在所说的多宝串、多宝项链，因为从颜色上搭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让这个多宝串的颜色能体现出真的叫多宝，像彩虹一样，像那个颜色非常艳丽。首先咱们基数就是这个三原色，就是天然的材质的三原色放在里边，然后辅助它的那些其他的颜色，然后把它搭配出来。当然这么着搭配出来以后呢，你会突然有一天你又买了一批这个各种颜色的珠子，然后呢其中有一颗就比那颗红，其中有一颗就比那一颗蓝，那怎么办呢？只能把它绞下来重新穿了，然后又过了几天你看着又不舒服了，因为你又买了更好的那颜色的那个的材质，它那珠宝级别又高了，那你又得剔下这颗黑和剔下那颗白，你就又绞一遍。所以这里的所有的项链基本上都是重新搭配过四五遍以上啊，然后好多的项链最后它有一个链接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想做一个高级一点的这个古代的这种奢侈品吧，那个链接也是问题。比如现在有好多人链接用那个椰壳啊、椰片啊，什么一些普通的那个石头珠子，我们这次基本上把所有的中间的链接，比如那个垫片都是纯金的，有能力的情况下把所有的垫片都变成古代的金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度。那如果你要对这个细节有要求呢， 永远没有尽头， 没有尽头，对，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对。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与东展厅不同，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的西展厅则充满了异域风情。两河文明璀璨的金饰展示了古代人民精湛的黄金手工技艺，更重要的是从来源不同但是形状纹样相似的珠宝中透露出了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通的信息。张斌带领我们进行了参观， 从两河流域一直再到绕过这中亚，一直到咱们的蒙古草原，然后一直到中国，这黄金这个饰品呢，一直就是以这个艺术的形式在表达着，不像现在的黄金是货币是钱币。在比如你看这些黄金饰品，每一个饰品上的纹样、纹饰，包括制作的工艺都不一样。它在这个黄金饰品上用了很多很多现代人已经失传了的工艺，比如说锤叶工艺、炸珠工艺、掐丝工艺、镶嵌工艺等等等等工艺，就现在失传的工艺都在公元前到2000年到3000年时间体现出来了。这个是纯金这个人面纹的这个镜链呢，你看它每一片上面都有一个小的一个神像人面，就这个人面这个纹样呢，在公元以前会在这个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文化文明里出现。这个人面也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这里边展厅里有很多有关于这种神像的作品。那这是那个希腊化时期的一个水晶项链，紫水晶项链。这个水晶项链造型跟咱们中国的那个战国时期齐国的那个水晶制品，那个从造型上、材质上都很类似。这个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这个融合是 同时期的吗？ 基本上是同时期，或者是早于几百年、晚于几百年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观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从西方和中方的造型学上来说的一个融合，就是你这个东西是西方来的，然后被东方吸取了，然后兼收并蓄又传到了南亚，或者是更远的地方，有这么一个造型的一个传承和一个融合。这是 紫水晶飞碟形珠配金珠项链，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希腊化。 我这边有三件东西，是一个是有一做一个对比的。这个 三颗珠子，一颗黄金的，一颗石质的，一颗琉璃的，这三颗珠子都是，你看它的上面的纹饰，这几个眼睛，这几个眼睛，然后那个有点点点的这个连珠纹， 都叫星象纹珠。最左边这个是中国约战国时期的纯金星象纹珠， 对。 然后这边还是中国的星象纹的石珠， 对。这三个 然后呢，这边呢，都是中国的。 但是这个星象纹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出发的那个国度是西方过来的，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从西亚一直流传到那个。咱们中国这个皇室里边，当时这个皇室里边有一颗这种蜻蜓眼或者这种星象纹的这个珠子为荣，就是当年的奢侈品，很难得到这么一颗珠子。 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古玩市场头些年在中国的火爆程度可谓说是遍及大江南北。例如，中国最大的古玩交易市场北京的潘家园，就聚集了各种珠宝、玉石、工艺品、收藏品和装饰品，吸引了无数人来这里寻宝。而各种鉴宝节目也应运而生，颇受关注。然而，近两年中国的古玩市场持续低迷，无论是投资论调的过分炒作、拍卖公司的暗箱操作，还是专家学者的非正常介入和赝品的大规模进入，都使得中国的古玩市场进入了冬眠期。出生在古玩收藏世家的张斌，入行已经22年了。他笑谈，收藏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急功近利的人可做不了真正的藏家。他坦言，即使从小目染见过不少宝贝，自己在买入珠宝的过程中还是会遭遇不少假东西，交了很多学费。 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呢，从爷爷那辈人就是在老北京，然后在北京的那个老的东安市场做珠宝玉器生意。当年在那个解放前到解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还是在这业内挺知名的一个人物。所以等于这次 叫什么名字？ 叫张子玉。后来我等我父亲那一代人也做这个生意，等到我做这个古董生意的时候呢，就偏离了这个珠宝这个线了。可能我去更多的关注了书画呀，更多关注了雕塑啊，然后那现在属于一个回归吧。当年老一辈人做这个珠宝玉器的辛苦，比现代人的辛苦更大。他们的知识点反而比现在的人知识点要丰富得多。那时候的交通和信息哪有现在这么明确呀？哪天就有一个展览会，哪天就可以去飞出去去买去，这不容易了。当时，在珠宝这个行业里边，如果你要是就古代这珠宝行业里边要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首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多看，这是肯定的。当然，要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多过手是最好的。就是你多买入是最好的。然后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得多看。然后把它那个做成照片印在脑子里，等需要的时候调出来。 您收集的这些珠宝就大概是通过一些什么渠道收集来的呢？ 有那个藏家间的那个互相的交流，有的是去国外去淘，在那个国内淘，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比如香港啊，去泰国呀，去东南亚的这些地区去淘，因为他们那边这方面的市场很早就很先进，很国际化，有展会，有展会，有集市啊，也有一些古董的一些市场，都有。 但这个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就比如说他说，哎，我这个是什么时代放哪个国家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如何来鉴赏它的真伪呢？ 那刚开始买的时候经常买假呀，这个是肯定的，买错很多次东西了。然后你买到假的以后呢，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你就会觉得我的那个知识量储存量太少了，然后就去多买一些那个大量的这些国外的书籍，看一下那个国际那个早期，因为这早期在欧洲和这个美国呀，这些国家都有那个大量的拍卖的记录，可以从那里头去找一些这些知识点，还有一些那个像在泰国或一些英国一些老早年那些玩家会把自己的收藏出书啊，整理啊，文字写得很详细啊，就这些，那个我们手里头现在有很大量这样的书籍， 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学习就知道，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回到中国，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汉代的那些东西流传出来的，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质地，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纹理等等，去了解一些细节。 对，这个细节，这中国的文化跟这西方文化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的这个点，因为中国这个文化呢是一个朝代一个风格，比如说那个西周和汉代就是俩风格，汉代和唐代又不是一个风格，但是这个通过买这些西方的东西啊，有一个它的延续性很长，有的一直到今天它这个国家还做这个手工艺，有的到今天它还用延续的那个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那个造型， 嗯， 就是他们的那个制作这个珠宝的这个造型上和纹饰上的这个延续性跨度比中国的要长得多得多，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不清楚它到底，比如同样的造型，其实它本身这个造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2000年前，可是1500年前它还在延续这个造型，你就怎么判断这个年代的界定了？ 对呀、啊，怎么判断呢？ 那就是这个就是基本功了，就是你看待这个，比如说实物上的一个，比如工艺上的痕迹，比如皮壳啊、包浆啊，或者是那个打孔的工具的留下那些微小的痕迹，还有那些风化的那些常年风化的一些痕迹， 嗯， 包括这个材料在什么时期会变化一点，你会这个得要掌握一点，这个很难的，大量知识储备和大量的见过大量的实物， 哦， 嗯，就是我在往前跨个5-6年的时候，也经常会买到一些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东西，或者是，哎，最后发现它可能哦不是那个年代的。最后，珠宝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颜色，跟翡翠似的，绿到什么程度？红宝石红到什么程度？玛瑙这个蚕丝黑白到什么程度？叫珠宝级，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知识量了。 张斌说，举办此次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希望把自己的珠宝藏品以这样一种新颖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引发参观者的兴趣甚至思考，以及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进一步研究。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觉得说得多啊，但是因为那个这个从这个珠宝上来说呢，就是包括这黄金饰品来说，它里边那个体现的文化和信息是非常非常值得现在包括咱们国家的各大博物馆重视的，因为它里边的那个讯息，尤其就像刚才咱们看的这些符号很难解释清楚，但是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去解释那个器物上纹饰符号的这么一个部门，也有这么一个学者，所以呢这里头这个你买再多我都觉得不够多，因为它这个符号一定要有很你手里要有很多的这些符号造型的这些资料才能去做下一步的文章嘛。 就说白了我这个样本量得大， 对， 然后我才能把这些各种零星的细节给它串联起来， 对对对，是这意思， 嗯， 然后那个这些珠宝那个穿完了以后，你比如现在我有一展示100多条不到200条的这次这个展览，说实话那个不多不少，但是当你有了这么多那个成品以后呢，那就会想下一步就是办展，然后每一个观众我希望给他们传递的信息就是一个从这上面找到一些你喜欢的这个点，或者你挖掘去再去挖掘它背后的故事，嗯，要求每一个观众都在这次展览里头得到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大踏步的提高啊，或者是那个去回家翻阅大量书籍去找这个东西的答案，这个对所有观众都有这个要求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这次活动就想影响到对这个有兴趣而且有更大的兴趣去翻它的背后的故事，哪怕你回去去翻书，去从百度上再敲它的真实的那些背景和它当时的那个文化和活动，这个就足够了。 自己感觉比较 挺壮观的。 我看展览看的比较多啊，还是东西特别精美，因为我看的还是比较多的，了解的。 您平时对这些珠宝啊，这些包括设计啊，感兴趣吗？ 是感兴趣， 感兴趣。 它主要设计的特别好。如果说一堆珠子在那儿摆到那个地方，一堆它不这么设计，它们那么穿的话，你看起来还是不是很起眼。如果说那个什么，它这设计好了以后，你看起来非常美。 我以为就是跟那种就是平时那些什么展个钻石好几千万，或者是那种特别就是豪华的那些，然后特别奢侈的那些，我说那些去看看吧，结果一来以后发现真的特别有文化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珠宝展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地段来展，就是真的是为我们中国跟这个两河流域文明交流 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在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已经结束了。如果您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也请您关注悦生活官方微信 FM Lifestyle 来浏览更多展览图片和信息。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Chloe，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三十分，及时的海外动态，最新的华语广播，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街上，这生活因。